Thank you. Дай шенье, Йоланда!

Thank you. 今天的歌舞剧场为您带来的是柴可夫斯基的歌剧《尤兰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Oh,